有没有声音我现在不太清楚，但是我已经如约来到了直播间。各位晚上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正在音频视频同步收看收听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一切都是因为从病了开始，我发现人病了之后就会显得比较不容易去开心起来，从说话的感觉等等的啊。我问我们的导播啊，你们稍微等一下。嗨，导播朋友，嗨，没有声音，大家在反馈没有声音，他们一定会调试的啊。大家先可以通过收音机啊来听听我第一首放给大家的歌，让我们的导播们调一下到底花椒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要保重身体，早晚温差很大，也告诉你周六周日两天的天气并不是那么好，你一定要防护防护再防护。有请杨培安啊，杨培安有一首特别劲爆的歌曲哈，我相信什么我能摸到天啊。我们第一首歌带来谢谢让我爱你啊，有请杨培安。 夜已深，心很静，看着你甜美努力唯一，我耍赖我逃避，我相信不变是你守候背影，惭愧我曾差点放弃，不愧是你，这些让我爱上你，生命再多委屈你不离不弃，谢谢让我牵着你手心，太美丽的手，生约定，我耍赖我逃避，我相信不变是你守候背影，惭愧我曾差点放弃，无愧是你，谢谢让我爱上你，生命再多委屈你不离不弃，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 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刚才没忍住打俩喷嚏，虽然没开话筒，但是确实在不停地打喷嚏，各位一定要小心哦。今天直播间也许会有喷嚏声。一切都从病了开始，如果你有一天你生病了，你身边的朋友会给你关心，这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那我现在主播就在生病当中，我也希望看到大家有一种就是好像要关心一下主播啊，假模假式的，你怎么了周主任，你什么时间好啊，我给你送药去吧，等等这些。刚那首歌来自杨培安，叫做谢谢你爱我让我爱你。其实我们在从小到大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生命过程里都会生病生病的人呢就会想到别人的照顾是自然而然的。爸爸妈妈的照顾自不必多说，我永远都记着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有特别不想起床嘛。冬天的时候小时候说，妈妈我生病了，我可以不去上学吗？今天妈妈说好，今天我们不去了。然后妈妈就比往常温柔100倍的对我说，你想吃点什么呀？我说我想吃面条，想吃你给我做的面条，清汤面加点酱油就行，加点白菜。然后我就坐在床上，虽然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就看着妈妈在那个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我就觉得特幸福，我就被宠爱的感觉溢于整满房间都是那种感觉。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如果出了一天状况之后，那个你在乎的人会给你一些反馈，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在乎的那个人说，哎，你要不要我去找你啊，或者咱们去医院看看啊，说几句温暖的话啊。可有时候在相处长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小甜蜜会失去也许就用一种别的方式跟你相处表达爱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小失落。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慢慢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人。事情如果一旦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你就不要特别的沮丧，但是前提是你们很好，彼此关心，有方式和方法。那你在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发生？我们来看看游泳的云说，高三生病的时候呢，我喜欢的男人骑自行车送我回家，我肚子巨疼，我都没敢搂他的腰。他到了我家，怕我没得吃，给我熬了一大锅粥。结果那锅粥我妈喝了5天才喝完。现在想起来真是又温暖又好笑。那个时候人都节俭哈，一周能喝5天，现在喝2天都算不错的了，对吧？今天确实我的鼻子在不停的流鼻水，我就多放歌少说话，你们多聊天。10点打字机生而不同，今天晚上看你们的了。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你那首歌呢，送给你们品冠无印良品的歌曲，光良品冠朋友。在你生病的时候，朋友会给你一些问候，比如发微信发微信打电话。我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了，说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吗？挺开心的，说别去了，我替你播呗。我说那不行，谁播不是播呀，那可不行，对吧？有请无印良品。 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这个环节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了。有我自己写的文字，有大家留的言，还有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每一天大家的留言。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你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叫做准时打路机啊。直播间简直太热了，我又不能脱衣服，我现在都是流的虚汗。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然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每天的这样的深夜出现，有没有时间陪家人，有没有自己充足的时间休息。我会一定要调整我好自己的身体和作息，然后既要把节目做好，又要陪好家人，还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我们今天说病了之后，如果你真的生病之后，你有什么感动的、记忆深刻的事发生在你的身边的、你身边朋友的，都可以来讲讲。看到了，知道今天北京国安夺得了足协杯的冠军，祝贺北京国安，也谢谢山东鲁能队的表现，成全了北京国安。国安以客场净胜球的优势取得了冠军，真的是祝贺北京国安啊！今天在朋友圈里都看到一片的这种绿色国安的球迷振奋人心的表达啊。然后，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真生病，不会装病哈。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小孩装病，说早上起来不想起，就说啊妈妈啊，你怎么了怎么了，爸爸怎么了，我这个胃有点不舒服，鼻子堵了，哎呀，怎么弄。那时候真是病了，病了之后想不上学，但是也可以在这种妈妈和爸爸照顾的呵护下去感受那种溺爱的感觉哈。 等长大了自己在大城市里打拼的时候，我特别害怕生病。大家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人好像不敢生病，一生病了至少这一天的薪水会没有，一生病了有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你一生病了之后就会有内心恐惧。我总觉得挺心疼大家伙的，因为在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快的城市当中工作生活，很害怕生病，生病成了我们现代人昂贵的代价。 所以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我今天晚上少说一点，多放点歌曲。你们呢，如果想要跟我聊天，就来到花椒找到十点打录机跟我聊聊天说说话，我放多放歌曲。如果你就想静静的过一个周末听听歌， OK， 第三首送给你，汪峰，还不错的汪峰，谢谢。 小雨纷纷的夜，我回到家里，窗外是那满天闪烁的星星，我看着远方，不悲伤不仰望，蹒跚的小路上有夜莺在唱，看到了你，看到来时的路，看到那些尘封的痛苦与荒芜，仿佛看到你谎言的无名指上盛开着娇艳的鲜花，谢谢谢谢你，让我拥有孤独却完整的自己。我曾经陷落在你的漩涡里，此刻那些伤让我明白了幸福的含义。时光真甜蜜，但一切已太晚。在等你找你，满脑都是你，可当我在街角的杂货店看到你，不自觉的泪水却依然夺眶而出，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那是最后一次感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是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想要死去，谢谢，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却解脱的灵魂。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让我明白了幸福。 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听到一个还挺现实的故事，一位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外地的，在北京啊，怎么了呢？说是刚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啊，生病了，自己在家昏睡一整天。他说醒来的时候家里一口热水都没有，那个时候他觉得特绝望。第二杯吧，我在觉得你这朋友如果以后再恋爱了，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要是再生病，那个、姑娘给他照顾得特别好，这就是一辈子的爱情，他永远会记得这一刻，永远会在对比吧，挺深的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这个城市中长大的时候，如果生活一旦生病了，确实需要人关心，一个屋子就你自己的话，就是有点孤独和凄凉啊。所以不能生病。我今天生病了，比较严重，我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会把话筒关掉，不停地打喷嚏擤鼻涕，不能让你看到特别囧的样子。但是确实在生病的时候人会易脆弱，易需要被别人关心。我想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不单单是你生病的时候，在出现状况的时候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啊。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会显得很辛苦。在这个辛苦和难过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有退堂鼓产生，就会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我希望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之后，要尊重自己的内心，有正常的价值取舍观，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上半段还有十秒钟进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放歌。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喽。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 二

在我的微信的公众号准时达录机，是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听友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我就累积了大概有20几位要点播这首歌曲，也许是这首歌曲打动了他们生活当中，点通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任督二脉，或许这首歌曲和这个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韩寒的新电影又要在大年初一上映了，也是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我们每个平凡的人在路上跟时间赛跑的时候，都希望那么多朋友，能够活得平凡，看清人生的真实的东西，不去计较、比较、攀比，而活出自己内心真正丰盈的东西。我们有请朴树带来这首《平凡之路》。 赤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我的节目，说嗨，好家伙，你这鼻音够重的呀，周末好好休息休息吧。我在想，我周末能好好休息吗？周末还有一堆时间要陪家人，所以确实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好一点，然后不要生病给他们添麻烦。就像在路上2016说，生病之后知道生命的重要，好好对待自己和家人。那是比如说一个天天抽烟喝酒的人，忽然去查体，查出了非常严重的病，然后医生很严肃地跟他讲说，从今天开始，从我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一刻开始，戒掉烟喝酒，你懂吗？他会威胁到你的生命，这个人就会自然而然把烟喝酒全部戒掉的。也许生命的砝码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们觉得还可以稍微的戏谑一下他。只有你在跟生命打过交道之后，这场病让你跟生命打过交道之后，你才能够好好的去对待自己的身体。现代的生活非常的辛苦，节奏又快，压力蛮大的，很多朋友基本上都处于失眠和亚状态的状态，状况不好。然后呢又吃很重油的东西，也不健康，查体会有什么脂肪肝等等这样一些病症出现，怎么办呢？这就是城市病吧。城市病呢，需要我们这些人呢，好好的，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说呢，每天晚上告诉大家 ，to be a better man 是多么的重要。周六周日呢，你可以睡点觉就睡点觉啊，但是不要觉得可以睡觉就使劲晚睡，三点睡，八点醒，跟没睡没补觉一样。你到了周五、周六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周五，你可以稍微的那样晚睡一点，周六你争取十点就躺在床上，然后第二天八点醒，哇，这睡十个小时的这个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不要想我，今天生病了还要来直播，我们怕放录播大家会怎么样，就坚持直播，也是用对我职业的尊重，也希望你给我点个赞，比个心，让我心情好一点。这个城市又是周五了啊！先祝你周末愉快。我要提醒你，周六周日的天气不是很好，有霾，不通透。如果你非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没有事情，在家里浇浇花啊，然后洗洗衣服，打扫房间，看看美剧，听听音乐，是很好的选择。不管你怎样，都希望你快乐啊。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声，很多朋友喜欢他的歌声，只是他的生活习惯和自己的个人隐私方面可惜了，但是他的音乐却是让我觉得十足的好听的音色啊！有请李代沫啊，谢谢你。这首歌讲述的一个什么内容呢？你自己静下心来听听看，谢的是谁，为什么要感谢他。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暗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 谢谢你那些命运给的惩罚，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它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黯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谢谢你那些黎明给的牵挂，我都谢谢你让我能重新出发，哪怕前方有再多的嘲笑声，哪怕回忆有多疼，我都不会放弃最初的梦、啊、谢谢你那些命运给的惩罚，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它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 确实是难得的好声音啊，嗯，从选秀那一刻开始，然后再听到他出专辑，嗯，他唱情歌是有他一定的力道的，不管是音色表达是二度创作上，我觉得都是让人惊喜的一件事情。谢谢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李代沫，谢谢你。时间来到了22:50:16，我们还有8:54的团聚时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主播生病的日子，2018年11月30号，也是11月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对12月有所期待？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呢？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时间远远我没有我们想象的。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直播间，我也不会经常去看这个，嗯，因为我确实有点头晕目眩的啊。我就觉得生病之后的人整个状态不好，但是就会直接的感受到朋友的关心和体恤。嗯，但是大家大可不必说，如果因为你生病了，朋友没有及时送给你关心，就怀疑你们之间的友情，那你是真的有一点太小心眼了。嗯，这个社会呢，需要你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但是也需要你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观和价值观。嗯，一来怎么就说病了呀？那你可以不来呀，你可以出去。我说我生病了，你不懂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难过的时候啊， 但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呢，需要在社会上完全的去拼搏，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就需要强大自己的内核，锻炼自己的身体。确实我这一年直播不像去年和前年锻炼那么辛苦了，就那么的频繁，但是我希望呢在2019年的时候重新的，应该是重新的把这个身体健身的这个事情要再次接上，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健康的度过每一天。送哪首歌给你呢？第一首歌送首我以前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真有一个人会陪你做那么多事儿，还挺惊讶的，可是确实又做了这么多事儿，他是谁呢？听听看。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痛，你一路背着我，累到我也学得懂，不够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还有2分57秒，谢谢今天晚上大家的收听收看我的节目，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我的身体，以备周一的时候能够以健康的身体来到节目当中。祝你周末愉快，也不要忘记来伍哲通先生的节目。Love is love， 我们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好一点。晚安了，谢谢你们。